权威发布，京津冀协同发展各项方针政策。 全面报道京津冀协同发展进程与阶段性成就。 真实、可信、新鲜、及时，综合性直播新闻节目。 早安京津冀，京津冀三地媒体联手打造。 尽在 FM100.6，京津冀之声。 早安，京津冀。 新鲜资讯唤醒您的一天，听众朋友早上好，这里是早安京津冀，我是思萌， 我是舒润。今天是8月30号星期一。 首先我们来关注京津冀三地的天气情况。北京地区今天白天多云，最高气温29摄氏度，今天夜间多云，最低气温20摄氏度。 天津地区今天白天阴，最高气温29摄氏度，今天夜间有阵雨，最低气温23摄氏度。 河北地区石家庄今天白天最高气温26摄氏度，今天夜间有小雨，最低气温21摄氏度。 再来关注路面上的情况，今天是周一，北京、天津、河北石家庄机动车尾号限行是1和6，请您遵照执行。 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您将收听到以下主要内容。今日头条，我们来关注2021年服贸会京津冀展区9月3号亮相。服贸会100余场活动将会推动洽谈合作交流。 三地热点方面，北京潮涌大运河首届装置装饰设计艺术大赛已正式开启报名通道。 天津方面，从今天开始，个体工商户办理登记一窗通。 河北方面，白洋淀水质达近10年来最好水平。 国内其他方面关注，郑州市启动了防汛4级应急响应。 国际电讯方面，阿富汗首都居民区遭遇袭击，6人死亡。 另外，日本冲绳等地发现了更多混异物疫苗。 文体方面消息，中国美术馆藏科技题材美术作品首次展出。 东京残奥会关注，昨天单日狂揽16金，中国奖牌数破百。 我们的节目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和天津海河传媒中心官方客户端金云同步播出。马上为您带来今天早安京津冀的详细内容。 汇集权威信息，纵览天下大事，贴近百姓生活。今日头条， 今日头条，首先我们来关注服贸会。2021年服贸会京津冀展区将于9月3号正式亮相。京津冀展区位于国家会议中心1层的11馆，是本届服贸会唯一一个国内跨省域以协同发展为主题的展区。 展区以序曲、变奏曲、协奏曲、交响曲4种不同形式的乐曲篇章为主线，可视化、动态化、立体化展现了7年来京津冀三地协同开放一体发展取得的成就。特别是近3年来三地推动自贸试验区建设、服务业扩大开放取得的丰硕成果，三地具有代表性的企业也将会参展，并且带着精心设计的产品实物精彩亮相，表达构建以首都为核心的世界级城市群的美好愿景。 记者从2021年服贸会媒体通气会上了解到，2021年线上服贸会平台共改进或升级了近40个功能点，提升了承办机构、参展商、观众的用户体验，充分利用线上空间无限可拓展的特性，打造永不落幕的服贸会。 2021年服贸会数字平台围绕展览、会议、洽谈、贸易、数字化服务5大核心场景，包括了线上平面展台、3D 展台、云会议、会议直播、云洽谈、云签约以及在线预约等功能。今年的服贸会数字平台提供了包括 PC、APP、H5、小程序、公众号等多端融合渠道，全面覆盖了不同用户、不同场景下的线上参会观展需求，同时打通了健康宝、核酸、疫苗数据的在线预约售票服务，保障观众便捷安全的参展参会。 参展商可以通过企业小官网等功能，便捷建立企业专属的品牌官网和电子展台。本次增加的企业新闻、企业相册、展示海报以及企业直播等板块，能够更加立体化地对企业进行品牌以及项目的展示，大幅提升参展商获得潜在商机的能力。 电子名片、线下约见、商机跟进、在线洽谈等线上线下融合服务，助力企业更高效、快捷、精准地进行合作磋商。同时呢，提供了在线直播、视频会议等功能，突破时间、空间的限制，足不出户也能够全程参与感受服贸会的精彩瞬间。同时呢，也为国际展客商提供了在线英语服务支持。新的云会议室也增加了同声传译的功能。截止到昨天中午的12点，纯线上参展企业已经达到了4357家，同比增长40%。 2021年服贸会开幕在即，在昨天召开的媒体通气会上，北京市疾控中心副主任刘晓峰介绍，为做好服贸会疫情防控和医疗保障工作，服贸会执委会疫情防控和医疗保障组建立了动态风险评估机制，组织专家持续开展疫情风险评估，研究制定疫情防控工作方案，细化完善各项的防疫措施。 按照无禁忌症者应接尽接的原则，所有人员都应该全程接种疫苗，没有全程接种者原则上不得参加现场活动。另外，做好参展参会人员的流行病学史筛查以及健康监测，将流行病学史筛查时间由会前的14天延长到了会前21天，没有排除感染风险者不得参会。 参加重要活动的所有人员需要提供会前24小时内核酸检测阴性证明。全程参加9月3号到7号服贸会的工作人员需提供会前48小时内核酸检测阴性证明。9月5号再加做一次核酸检测。所有的境外嘉宾和工作人员需提供进京前的48小时内核酸检测阴性证明。 另外，在人员管理方面，要求所有人员参展参会期间全程佩戴口罩，做好会展活动期间的人员管控，实行分时段预约、分层分类参观。在利用人脸识别、轨迹追踪等技防手段的基础上，在展馆内安排专人引导疏散人流，降低人员聚集的风险。 强化人物同房，展馆入口处测温验码，加强通风消毒，对展馆、会场、门把手、水龙头、电梯以及卫生间等重点部位进行环境监测的核酸检测，每2天覆盖一次，确保活动环境卫生安全。 2021年的服贸会百余场活动将会推动洽谈合作交流，具体情况我们来听央视新闻的报道。 2021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将于9月2号在北京开幕，目前本届服贸会论坛会议活动已经基本确定，共将举办2021年中国电子商务大会、服务贸易开放发展新趋势高峰论坛等5场高峰论坛，以及193场论坛会议和推介洽谈活动。来自全球的180多位境内外重要嘉宾将线上或线下参会，围绕服务贸易高质量发展、开放合作、数字新生态、振兴世界旅游等开展交流，对全球服务贸易战略性、结构性问题进行深入研讨。本届服贸会期间将发布《中国服务贸易发展报告2020》《世界旅游城市发展报告》《中国工业互联网产业经济白皮书》等30余项报告、标准及指数，同时还将在物流采购、粮食供应链、生态环境等行业成立国际公共采购联盟、粮食供应链联盟、生态可持续发展联盟等10余个联盟智库及平台。 以上是今天的今日头条，启动发展美好生活。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0.6 兆赫京津冀之声，早安京津冀。接下来一起关注3地热点， 发现京津冀最新动态，聚焦3地协同发展，京津冀3地热点。 3地热点，首先我们来关注天气情况。近期呢，北京迎来了晴朗的好天气，蓝天白云相映成趣，成就了不少外出游玩以及张张好照片。本周呢，这种好天气也将会持续再现。北京的夏天即将接近尾声，花粉浓度渐高。详细情况我们来听一下北京新闻广播记者杨帆的报道。 这几天的北京微风和缓，云层清透，各种植物竞相绽放，整个城市都变成了高饱和度的彩色画卷。没怎么热起来，夏天就过去了，这几乎是华北地区人们对今年夏天的普遍感觉。 从数据来看，今年的北京也的确度过了一个比较凉快的夏天。从小满至立秋的三个月中，本市平均气温仅为 25.7 摄氏度，最高气温的平均值也仅有 30.8 摄氏度，均低于近十年的同期水平，且平均气温是2009年以来的最低值，可以用凉夏来形容。究其原因，主要是频繁的冷空气和降水形成了天然的空调。最近两天，在强大的冷涡影响之下，气温持续走低。24到25号，本市的最低气温连续创下了立秋节气以来的新低，日温差也拉大到近10摄氏度。以常年9月9号入秋的时间来看，目前夏天已经接近尾声，真正的秋天即将兑现。本周北京依然以晴到多云的天气为主，最高温度29摄氏度左右，最低气温20摄氏度上下，空气质量优良。目前北京已经进入下半年花粉浓度的峰值阶段，梨科、桑科绿草和菊科蒿属花粉都悄然登场。这些植物的夏秋季花粉致敏性极强，在此也提醒您，上午10点到下午5点室外的花粉浓度较高，花粉过敏严重者请提前做好药物治疗，外出注意加强健康防护。 记者从天津市气象台了解到，本周天津前期有小雨，气温下降，周中后期以晴为主，气温回升至30度摄氏度以上。周初受副高边缘低涡切变线的影响，天空云量较多，白天多云见阴，晚上阴有小雨。周前期受降雨和东风影响，最高气温在27到29摄氏度之间。受冷空气影响，9月1号到2号北部地区有分散性阵雨，周中后期天气晴好，气温再次回升，最高气温在31摄氏度左右。 再来关注河北方面，河北省气象台预计，受到副热带高压以及切变线的影响，8月30号下午到9月1号白天，河北省中南部地区将会出现持续的阴雨天气过程。此次降雨以稳定性降雨为主，持续时间较长，雨量分布均匀，雨量较大的地区主要出现在石家庄、沧州以南，累计雨量为30到80毫米，局地达到50到100毫米，而个别地点达到100毫米以上。 滴水是金，节水为金。今年汛期，天津在保障防汛安全的前提下，抓住有利时机，科学调度，留住汛区雨洪水资源，实现利用最大化。请听天津广播电视台的报道。 今年汛期，天津在保障防汛安全的前提下，抓住今年流域上游和本地降雨量大的有利时机，科学调度。现有的19条一级河道、122条二级河道和26座大中型水库已全部开启蓄水状态，拦蓄雨洪水资源，预计到汛期末，蓄水量能达到15亿立方米。 是这几年蓄水量最多的一年，我们要充分利用为咱秋冬季的农业用水、生态环境改善提供充足水源。 这两天，静海区水务部门也及时提升了横跨独流检河的橡胶坝高度，阻拦雨洪水的下泄。目前，橡胶坝上下游的水位落差已经超过50公分，成功拦蓄雨洪水资源超过9000万立方米。 按照有水有用的原则，从9月10号左右开始向区域内的河道和湍泊湿地进行生态补水，预计补水量将达到4000多万立方米。通过对雨洪水的调度和循环利用，达到了节约水资源的目的。 在保障生态补水的同时，天津还积极调度雨洪水资源，做好农业灌溉，实现节水增效。作为水稻种植大镇，紧邻潮白河的宝坻区口东镇，全镇水稻种植面积超过3万亩。眼下正是水稻吐穗灌浆的关键时期，水肥都得充足，每3天就得灌溉一次。在年初已经完成高标准农田土地平整和节水改造的前提下，宝坻区水务部门又利用新建成的低压防渗管道，将潮白河蓄存的部分雨洪水引入稻田精准灌溉。 这样呢，我们蓄水达到最大能力了，为咱们明年的春季的农业生产呢，也是提供了很好的保障。 文化赋能艺术，创意点亮生活，为每个热爱设计的你搭建启迪设计灵感的舞台，构筑步向圆梦巅峰的阶梯。八月下旬，作为北京广播开放日活动之一，由北京广播电视台联合北京市建筑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举办的潮涌大运河首届装置装饰设计艺术大赛现已正式开启报名通道。 大赛面向全球优秀的设计公司、设计团队以及设计爱好者，以京津冀 3D 文化地标、装饰艺术品、生活便利品、冬奥纪念品等为主题，征集相关设计作品。活动通过线上方式进行投稿，报名者需在官方微博京津冀之声 FM 1006或官方微信京津冀之声 FM 100.6公众号下载报名表和参赛承诺以及免责声明，并将报名表的电子版与设计作品发送至大赛组委会指定邮箱装置装饰小写全拼 @163.com。 主办方采用线上大众点赞投票，结合线下专家评审的形式，评出一等奖、二等奖、三等奖和优秀奖。北京广播开放日期间，获奖的作品将会在活动现场进行展示，获奖者有机会与专家评委一同做客搭建于未来设计园区内的京津冀之声直播间，与听众网友分享设计理念和创作初衷。 除了打造设计爱好者备受瞩目的艺术大赛，北京广播开放日活动期间还将推出艺术图书展以及文创产品集市、午间音乐会、书香阅读擂台赛、京津冀银发达人表演秀以及京津冀之声直播间启用揭幕等丰富多彩的活动，由北京广播电视台、通州区委宣传部、北京市建筑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中国出版传媒商报主办的潮涌大运河北京广播开放日暨京津冀之声直播间启用仪式活动将于十月盛大开幕，敬请期待。 潮涌大运河首届装置装饰设计艺术大赛组委会咨询热线8501-3017，具体的活动详情大家可以关注官方微博京津冀之声 FM 1006或者官方微信京津冀之声 FM 100.6公众号。 三大热点继续来关注。我国存储能量最大、天然气调峰能力最强的唐山 LNG 接收站应急调峰保障工程日前在河北省曹妃甸正式落成。记者从中石油京唐液化天然气有限公司了解到，该工程缓解了京津冀地区冬季供气的紧张情况，尤其是提高了北京调峰供气的能力以及极端天气的应对能力。 唐山 LNG 接收站应急调峰保障工程位于河北省曹妃甸港口物流园区，由中石油京唐液化天然气有限公司和北京燃气集团投资建设，总投资22.7亿元人民币。工程相关负责人称，此次试运行投产成功，标志着唐山 LNG 接收站成为了中国国内 LNG 存储能力最大以及天然气调峰能力最强的 LNG 接收站。 据了解，唐山 LNG 接收站去年天然气管输量达到了47亿方，装车输送量达到了15亿方，全部输送到了以北京为主的华北地区。该项目作为清洁环保的能源基础设施，为持续优化京津冀地区能源结构，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的目标意义重大。 专注首都经济圈，了解发展新动向。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0.6兆赫京津冀之声，早安京津冀。 早安京津冀，我们继续来关注三地热点。记者从北京市交管局了解到，本周开学工作日早高峰将会提前，因为举办服贸会，国家会议中心首钢园区周边的道路将会分时分段采取临时交通管理措施。中小学在上周末返校，本周陆续开学，校园的周边交通压力将会增加，而工作日早高峰也将会从7:30提前到6:45。海淀、西城、东城、朝阳部分校区容易出现车流集中的情况。 2021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9月2号到9月7号在北京举办，期间将对国家会议中心首钢园区周边道路分时分段采取临时交通管制措施。9月3号到7号每天早上的8:00到下午6:00，朝阳区天辰东路由国家体育场北路与天辰东路交叉口到大屯路与天辰东路交叉口，天辰西路由国家体育场北路与天辰西路交叉口到大屯路与天辰西路交叉口等禁止所有车辆和行人通行，途经车辆和行人可以经北辰东路、北辰西路、科惠南路、北四环路绕行。9月3号到7号每天早上8:00到晚上10:00，石景山区石景山路北侧辅路禁止所有车辆和行人通行。 再来关注天津方面， 天津市中小学、幼儿园将于9月1号正式开学。天津市内的高校遵循错峰、错时、错区域开学。记者从天津轨道交通集团了解到，该集团采取流动式的服务，上线了爱心锦囊等多项暖心举措，全力做好开学季轨道交通的保障，让师生安全放心出行。 针对外地来津集中返校的师生客流群体，天津地铁强化了三站一场，长途客运等入津人群健康管理安排专人盯控，加大消毒力度，筑牢安检第一道防疫屏障，各站严格落实两码联查、信息登记、规范佩戴口罩等提示工作，并设立学生优先的通道、人工登记处、志愿服务岗，为学生群体提供一站式服务，提升进站速度。 同时呢，天津地铁对于自动售票机、闸机、电梯等服务设备也进行了专项排查，早晚高峰时段加强了人员值守，确保设备临时故障之后能够及时的修复。各重点车站提前做好客流分析，高峰时期增加了人员保障，聚焦客流疏导，全力为学生提供安全便捷、文明有序的乘车环境。临近学校周边的客流密集车站还为乘客提供了出行咨询、购票指引、爱心预约以及失物招领等流动式的服务，确保学生无忧出行，顺利返校。 开学在即，石家庄市教育局致信师生家长，把好四道关。当前全球的新冠肺炎疫情仍然呈扩散蔓延态势，变异的病毒株不断出现，疫情防控形势依然严峻复杂。2021年秋季开学在即，为建立全民的免疫屏障，建设健康校园、安心校园，石家庄市教育局致信师生家长，把好四道关，提出倡议：一、把好健康关，争做疫苗接种先锋者；二、把好入校关，争做良好习惯践行者；三、把好心理关，争做文明健康代言者；最后第四、把好安全关，争做平安校园守护者。 继续来关注3D 热点，记者从北京地铁公司了解到，昨天首班车起，一号线和八通线实现了跨线贯通运营。为了进一步提高运输的效率，满足乘客出行需求，地铁公司新编制了一号线、八通线跨线运行图，在工作日早晚高峰期间实施大小交路套跑的运行方式。早高峰小交路为果园站到公主坟站，而晚高峰小交路为古城站到果园站。工作日早晚高峰期间，果园站、公主坟站以及四会站都将会有部分列车为始发空车。 从天津市建设部门了解到，作为今年天津市重点项目重要内容，城际铁路宝坻枢纽站、周梁站近日全面起建。城际铁路宝坻枢纽站位于津维公路与津济铁路之间，是京唐、京滨以及正在规划中的津城城际铁路的交汇点。车站为高架站，采用三条铁路共站设计，规划总规模为四台十线，含正线四条，高峰期容纳客流可以达到1500人。 城际铁路周梁站位于京津新城，从今年7月开始进场施工。目前站房信号楼主体结构已经封顶，站台楼桩基设施已经完成，即将开启主体的建设。周梁站设计最高聚集人数为600人，采用站房模式，为线下侧下站房模式，旅客进出为下进下出，保证了正常疏通。 天津市紧盯重点工业领域，抓好技术减碳，促进低碳转型。来看钢铁企业新天钢联合特钢有限公司如何加强技术创新，用先进技术助力企业节能降碳。请听天津广播电视台的报道。 新天钢联合特钢有限公司是一家集烧结、炼铁、炼钢、轧钢于一体的大型钢铁企业，原料矿必须经过烧结，变成烧结矿后才能用来炼铁和炼钢。这第一道工序烧结格外重要，过程中需要大量燃料，会排出二氧化碳、氮氧化物、二氧化硫等，因此这道工序也是控制能耗和污染的关键环节。为了节能减排，企业和南开大学清洁生产研究中心合作建立了实验室，陆续研发出12项关键技术，其中最重要的一项就是创新工艺，让同等的固体燃料能生产出更多的烧结矿。 这样的话能够从这个源头和过程大幅度地减少固体燃料的使用量，来减少二氧化碳、氮氧化物、二氧化硫还有颗粒物的排放量。 提高效能的同时，实验室还同步研发智能化控制平台， 从人工变为计算机智能控制，能减少烧结过程中因不均匀造成返工的几率。 现在我们生产一吨的烧结矿，目前消耗固体燃料比之前降低了14公斤。 按年产600万吨烧结矿计算，目前在烧结这个环节，企业每年能节约8.4万吨固体燃料，相应减少碳排放20万吨以上。攻关新技术，让烧结工序实现源头降碳，同时企业还投入资金继续进行设备改造，进一步降低工序中除尘、脱硫、脱硝的处理负荷，使得各个环节的能源消耗都相应减少，碳排放量较2018年降低3.1%。 8月23号到29号为2021年全国节能宣传周，主题为节能降碳、绿色发展。从河北省住建厅了解到，近年来河北省大力实施建筑节能提标行动，发展绿色建筑，积极推广被动式超低能耗建筑，扎实推进既有建筑节能改造和可再生能源建筑应用等，努力实现建筑领域的绿色低碳发展。 另外，记者从雄安新区生态环境局了解到，在各方面共同努力下，河北白洋淀生态环境治理取得了明显成效，基本实现了白洋淀生态环境治理和保护规划2018至2035年明确的阶段性目标。今年的1到7月，白洋淀湖心区水质持续改善，平均水质达到了4类标准，主要污染物化学需氧量同比下降了 9.05%。白洋淀8个国考点位水质全部都达到了或优于4类，其中1个为3类，7个为4类。 今年前7个月，雄安新区相关部门深入开展了电泊基础状况调查，对电区底泥污染和水环境状况进行了春季夏季调查，完善了白洋淀基础数据库，系统谋划了白洋淀生态环境治理项目，围绕生态空间建设、生态用水保障、电外污染治理、电区内的源治理、电区生态修复和管理能力提升等6个方面，系统谋划了有25个白洋淀生态环境治理重点项目和12项管控措施，截至目前已经完工或者主体完工项目达到3个，开工在建项目10个，处于前期阶段项目12个，白洋淀水质达到了近10年来最好水平。 继续来关注三地热点，一项方便房屋交易双方的便民措施来了。记者从北京市住建委目前了解到，从昨天开始，购房人对于购房资格、首套贷款资格、享受首套契税优惠认定方面有异议的，都可以由中介机构协助在网上提出复核的申请，不再需要拨打电话或是前往窗口办理了。 记者从天津市市场监管委了解到，今天起，天津市市场监管委将个体工商户登记业务从企业登记全程电子化平台迁移至企业开办一窗通平台，并且上线运行，进一步便利了申请人办理市场主体的登记业务。 欢迎您继续收听早安京津冀。 接下来一起关注国内其他方面的消息，来关注国内汛情。据郑州发布微信公众号的消息，郑州市防汛抗旱指挥部发布通告称，自昨天下午的1点钟，郑州市启动了防汛4级应急响应。各区县市防汛抗旱指挥部、郑州市防汛抗旱指挥部各成员单位，8月28号12点到29号12点，郑州市已经出现了大到暴雨、局部大暴雨。而在29号上午，郑州市气象台连续发布了暴雨蓝色、橙色预警信号。河南省防止已经在8月29号的12点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而经过会商研判，根据郑州市防汛应急预案有关规定，郑州市防汛抗旱指挥部决定从8月29号下午的1点钟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 28号以来，重庆降雨天气持续，6个区县的雨量达到大暴雨，3条河流出现了超保证水位洪水，重庆相关区县正组织力量抢险救灾。重庆市水文监测总站29号发布的信息显示，28号早上8点到29号早上8点，重庆长江沿线以及北地区中到大雨，局地暴雨到大暴雨，最大的日降雨量出现在巫溪县红池坝农场，达到了231毫米。 老板，北京广播电视台广播广告开放食品饮料行业的广告招商了。 对方能做什么？ 打造叫好又卖座的舌尖品牌，凡在市场上能买到的米面粮油肉蛋奶生鲜水果大闸蟹面包蛋糕冰激凌零食糖果方便面饮料咖啡矿泉水蜂蜜茶叶奶制品等样样能合作。 我们能得到什么？ 促销员能歇了，但收银员得加班。 靠谱，找他。 让品牌声名远播，效果看得见。食品饮料行业合作热线8501-3833，8501-3833。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FM 100.6 京津冀之声，权威发布京津冀协同发展各项方针政策， 全面报道京津冀协同发展进程与阶段性成就， 真实可信新鲜及时，综合性直播新闻节目 《早安京津冀》，京津冀三地媒体联手打造， 尽在 FM 100.6，京津冀之声。 早安，京津冀。 东京奥运， 东京奥运， 东京奥运， 即时报， 即时报。 再来关注东京残奥会的消息。昨天，中国军团在东京残奥会上成绩亮眼，单日狂揽16枚金牌，其中田径、乒乓球各揽5金，游泳与击剑分获2金，射箭与举重各得1金。目前，中国队以46金、29银、29铜的成绩，稳居金牌榜、奖牌榜双第一，总抢牌数突破了100枚大关。今天乒乓球、田径和举重、游泳等赛场将继续进行多项决赛，中国军团将继续向最高领奖台发起冲击。 另外，昨天晚间东京残奥会女子50米自由泳 S11 级决赛进行了重赛，中国运动员马佳、李桂芝依然包揽了前2名，塞浦路斯运动员卡罗琳娜依然名列第3，金牌运动员马佳依然打破了世界纪录，29秒20的成绩比27号第一次比赛时的成绩还要快。 金牌银牌终于落袋为安。那么为什么会出现这项游泳比赛重赛的情况呢？国际残奥委会发言人斯宾塞28号的解释是，在27号完赛后，有选手提出申诉，表示因比赛中发生选手接触影响了比赛，经审查后决定该项目比赛于29号晚重赛。 赢就要赢得光明磊落，有实力不怕任何的质疑。中国队接受了重赛的决定，并且进行了积极的准备。马佳在获得冠军之后接受采访时说，知道要重赛的时候没有太多想法，还是要遵守组委会的规定，积极配合准备接下来的比赛。在参加的第一届残奥会拿到金牌并创造了新的世界纪录，依然非常激动。 立足国际视角，纵览天下要闻，国际电讯。 国际电讯首先来关注阿富汗方面消息。据阿富汗黎明电视台报道，阿首都喀布尔国际机场附近居民区29号遭遇火箭弹袭击，造成了6名平民的死亡。报道援引阿富汗消息人士的话说，火箭弹击中了喀布尔市第15景区的一幢房屋，造成了包括4名儿童在内的6名平民的死亡。另有目击者告诉新华社记者，当地时间下午4:55左右，喀布尔国际机场西边的居民区被一枚火箭弹击中。 另外，据美国中央司令部29号说，美军当天在喀布尔对极端组织伊斯兰国阿富汗分支目标实施了空袭。美国总统拜登28号说，美军方评估认为，未来24小时至36小时，喀布尔很有可能再次发生恐怖袭击。美驻阿使馆28号晚间发布了安全预警，称鉴于具体可信的威胁，所有在喀布尔机场附近区域的美国公民应立即离开。 8月29号，国务委员兼外长王毅应约同美国国务卿布林肯通电话，就阿富汗局势以及中美关系等交换意见。布林肯表示，在美从阿撤军撤侨及即将结束的关键时刻，美国认为安理会应该对外发出明确统一的声音，表明国际社会期待塔利班确保外国公民安全撤离，确保阿人民获得人道主义援助，确保阿领土不能成为恐怖袭击的策略。 源地，不能成为恐怖主义的避风港。 王毅表示，阿富汗国内形势已经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各方有必要同塔利班进行接触，积极的引导。美国尤其需要同国际社会一道，向阿提供急需的经济、民生、人道援助，帮助阿新政权架构维持政府机构的正常运行，维护社会治安稳定，遏制货币贬值和物价上涨，尽快走上和平重建的道路。 事实再次证明，阿富汗战争并未实现清除阿境内恐怖势力的目标。北约仓促撤军，很可能给各类居阿恐怖组织卷土重来提供可乘之机。美方应在尊重阿主权独立的前提下，拿出实际行动，助阿制止制恐制暴，而不应该搞双重标准或者选择性的打击。 国际方面，法国总统马克龙28号向伊拉克政府承诺，不管美国是否从伊拉克撤军，法国都将会保留驻军，只要伊拉克需要。马克龙在当天的伊拉克首都巴格达出席一场中东地区的峰会，他在记者会上表态，不管美国如何决定，只要伊拉克政府要求，法国将会继续在伊拉克驻留部队。 法国现阶段在伊拉克驻扎大约800名军人，是美军主导的打击极端组织伊斯兰国国际联盟军队组成部分。马克龙28号说，法国正与阿富汗塔利班接触，就人道主义事宜展开初步讨论。法国已于27号宣布结束从阿富汗撤出本国公民以及相关阿富汗人的行动。 8月30号，国际奥委会官网发表声明称，国际奥委会前主席罗格去世，享年79岁。罗格担任国际奥委会主席12年，曾在2008年出席北京奥运会。对于罗格的离世，国际奥委会现任主席巴赫表示，整个奥林匹克运动都会为失去一位伟大的朋友和热情的体育迷而深感哀悼。 根据国际奥委会官网消息，为了向罗格表示敬意，奥林匹克大厦、奥林匹克博物馆以及国际奥委会所有属地都将连续五天降半旗。同时，国际奥委会还邀请所有国家和地区的奥委会和国际单项体育联合会加入到这一纪念和致敬的姿态中来。 继续来关注国际方面，继日本厚生劳动省26号宣布暂停使用上百万剂莫德纳新冠疫苗之后，冲绳县群马县政府29号说，他们发现更多混入了异物的莫德纳疫苗，已经暂停接种相关批次的疫苗。冲绳县政府说，28号下午，工作人员在那霸市的一处新冠疫苗接种中心做注射前的检查时，在一只莫德纳疫苗瓶和三只注射器内发现了黑色和粉色的物质。 经过追查得知，混入异物的疫苗是同一批次。冲绳县政府宣布暂停使用所有的莫德纳新冠疫苗，而群马县则决定仅暂停使用有问题批次的疫苗。据了解，混入的异物能对磁铁发生反应，初步判断为金属颗粒。厚生省说，将尽快提供代替疫苗，以免影响疫苗接种进度。 德国29号重症新冠患者数再度破千，创下了今年6月以来的新高。德国官方用于监测新冠疫苗严重程度的新冠发病率指数当天继续反弹，数值从前一天的 72.1 升到了 74.1。 德国重症监护与急救医学跨学科协会当天了发布报告称，德国共有1008名新冠患者需要接受重症监护治疗，其中485人需要使用呼吸机。 德国境内上一次出现新冠重症患者人数突破1000是在今年的6月18号，此后重症患者人数逐渐降至354的低位，但随着8月以来德国进入第四波疫情，新增确诊人数持续大幅反弹，重症患者人数已不断上升。报告显示，目前德国的新冠重症患者和死亡病例主要集中在未接种疫苗人群。该协会同时指出，与去年的重症患者主要是老年人不同，本轮疫情的重症患者年龄整体偏低。 以色列卫生部29号宣布，将会接种第三剂新冠疫苗人群的年龄下限从30岁降低到了12岁。目前以色列可接种新冠疫苗的人群为12岁以上。根据以卫生部的规定， 从29号晚间开始，所有接种两剂新冠疫苗超过了5个月的人都可以接种第三剂加强针。 以卫生部数据显示，接种第三剂疫苗后对新冠重症的预防效果是接种两剂疫苗后的10倍。另据以色列媒体报道，从10月1号开始，所有在境外完成新冠疫苗加强针接种的旅客，以及完成两剂疫苗接种后不到5个月或者新冠痊愈后不到6个月的旅客入境以色列后将免除隔离。 中国政府紧急援助古巴的又一批抗疫物资28号晚间运抵古巴的首都哈瓦那。这批援助物资包括了抗原检测试剂、防护手套、防护服以及护目镜等等。中古双方在机场举行了简短的交接仪式。中国驻古巴大使马辉、古巴外贸外资部长马尔米耶卡分别致辞。 马尔米耶卡表示，古巴政府和人民真诚感谢中国政府的慷慨援助和大力支持。这批医用物资是古巴抗击疫情、救治患者所急需的，将立即调拨至各地区的医院。中方对古实施援手，是两国牢不可破兄弟情谊的生动体现。 助力京津冀协同发展，全面报道阶段性成就。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0.6兆赫京津冀之声，早安京津冀。 早安京津冀，我们继续来关注国际电讯。为了悼念军火库爆炸事件的遇难人员，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耶夫宣布29号为全国哀悼日。此次军火库爆炸已经导致至少13人死亡。哈通社29号消息，托卡耶夫28号在社交媒体上表示，由于江布尔州拜扎克区发生悲剧的事件，导致人员伤亡，我宣布8月29号为全国哀悼日。牺牲的军人和救援人员表现出了真正的英雄主义和奉献精神，他们将会永远被人们铭记。全国哀悼日的当天，哈国家机关以及地方政府都降半旗。 也门政府军发言人29号说，位于西南部拉赫季省的一座空军基地当天遭到了弹道导弹和武装无人机的袭击，导致至少30人死亡，65人受伤。发言人纳吉布说，阿纳德空军基地当天遇袭，被一枚弹道导弹和装载炸弹的无人机击中。 不愿公开姓名的也门官员告诉美联社，导弹落在基地的训练区，当时呢，士兵正在出早操，因而伤亡比较惨重。也门官员也指认胡塞武装发动了这次袭击。胡塞武装发言人没有承认也没有否认。而据路透社报道，中部城市塔伊兹的居民当天听到了胡塞武装占据的郊区传来弹道导弹发射的声音。 由中国土木工程集团有限公司、长江宜昌航道局联营体承建的孟加拉国首个海上机场跑道扩建项目，29号在该国的科克斯巴扎尔地区举行了开工典礼。孟加拉国总理哈希纳通过视频连线方式出席仪式，并且致辞。他表示，该项目是孟上届政府大选时承诺的重大民生项目之一，政府将努力把科克斯巴扎尔地区建成一个国际航空枢纽，为当地经济发展注入新活力。 据介绍，科克斯巴尔扎机场跑道扩建项目是孟加拉国政府的重点项目。中方联营体于2月9号与业主正式签约，项目工期33个月。该项目借鉴了香港国际机场第三跑道的设计理念。项目建成之后，机场的跑道总长度将会达到3300米，可起降所有大型的民用航空机型。 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新闻局29号说，总统扎帕罗夫已经签署了法令，将议会选举日期定在了今年11月28号。按照这一法令，新一届议会将由90名议员组成，任期5年。据最新的选举法修正案，本次议会的选举将采用混合选举制度，即按照政党比例代表制度选出54名议员，在各选区按多数制选出36名议员。 再来关注美国方面，美国加州假释委员会27号对于刺杀前总统肯尼迪的弟弟罗伯特·肯尼迪的凶手索憨的假释申请予以通过。现年77岁的他已经被关在监狱超过了50年。 索涵于2021年8月27号在圣地亚哥参加假释听证会。 不过这一建议并不意味着索涵可以马上重获自由，他的命运将由加州州长纽瑟姆决定，后者可以批准或者否决假释。纽瑟姆的发言人拒绝透露他是否会批准，只是说会审视相关建议。这也是索涵第16次尝试获得假释，也是州检察官第一次不反对他假释。索涵的假释还得到了罗伯特两个儿子的支持，但罗伯特的其他子女表示强烈反对。 29号是俄罗斯创意周的最后一天，当天中国著名的科幻小说作家刘慈欣通过连线和俄罗斯的读者见面并且进行交流。俄罗斯创意周从8月26号到29号在莫斯科举行，主要讨论俄罗斯和世界各地创意产业发展的前景。在该活动的框架下，来自新媒体、电影、电视、文学出版等多个领域的行业专家共举办了数百场各类活动。 俄罗斯、英国、法国、意大利等多个国家的著名作家、文学评论家在此次创意周期间面向观众进行了演讲。29号，刘慈欣通过视频连线回答了俄罗斯读者提出的问题，并就自己的作品、科幻小说写作、未来科技等话题谈及了自己的看法。 专注首都经济圈，了解发展新动向。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0.6兆赫京津冀之声，早安京津冀。好玩、好看，娱乐信息一站纵览，潮流、经典、文化动态及时呈现。文化娱乐旅游资讯， 接下来一起关注文旅方面的消息。古今中外，艺术和科学的结晶层出不穷，在中国美术馆的藏品当中就有不少作品关注科技人物、事件以及成就。8月29号，美在科技中国美术馆藏科技题材美术作品展在中国美术馆开展，从中国美术馆馆藏当中精选科技题材作品100多件展出。 展品创作时间跨度从20世纪50年代一直到今年，作者除了中国艺术家之外，还有来自英国、白俄罗斯、匈牙利等国家的艺术家，不仅有关良、刘开渠、何海霞等名家前辈之作，还有许多优秀的中青年艺术家的作品。展览将展出至9月6号。 昨天晚上，天津京剧院创排的现实题材京剧《恋树花》在天津滨湖剧院正式亮相。该剧首次将首岛英雄王继才、王世花的故事以京剧表演的形式呈现在舞台上，受到了观众的喜爱。京剧《恋树花》是天津京剧院为了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而创作的献礼剧目，2020年入选文旅部全国舞台艺术重点主题创作作品计划。 该剧主要讲述了江苏省灌云县开山岛民兵哨所所长王继才和他的妻子王世花驻卫黄海前哨开山岛32年，寻岛建岛与走私犯作斗争，把青春年华献给了祖国海防事业的感人故事。恋树花作为天津市近期创排的一批革命历史题材和现实题材优秀舞台作品之一，不但丰富了党史学习教育和四史宣传教育的内容，也发挥出了优秀舞台艺术作品感染人、鼓舞人的作用。 由中娱文化、大传文化、天津大悦城、天津演艺网联合主办的悬疑推理音乐剧《水曜日》天津站主创见面会28号晚间在天津大悦城5号车库举办。这次活动呢，也是天津大悦城5号车库首届戏剧节的首发活动，标志着为期一个月的戏剧节正式拉开帷幕。 根据韩国推理悬疑音乐剧《Black Mary Poppins》改编打造的《水曜日》，堪称音乐界的《盗梦空间》。在此前的韩文版和日文版在各自国内公演时都受到热捧，中文版的《水曜日》也是诚意满满，将于10月29号和30号在天津上演。 记者从京通大运河北京文化旅游管理有限公司了解到，运河游船柳荫广场码头到观景台航线昨天开始试运营。按照计划，该航线的运营时间为每年的3月到10月，每天3个班次，分别是10点半、1点半和下午的3点半发船，航时大约80分钟。 目前试运行期间仅限周六日以及法定节假日运营。上船的地点为柳荫码头，船闸体验线价格原价是每人240元，现在优惠了每人120元，一米二以下的儿童正式免票。 近日，北京市正式公布了第九批市级文物保护单位名单，路线故城遗址、北师大旧址、高君宇烈士墓等46处文保单位上榜，另有4处与现有市级文物保护单位合并。记者从北京市文物局了解到，第九批北京市文物保护单位申报遴选工作于2020年启动，截止2021年3月，共收到了近100处申报项目，认真审核后，最终形成了第九批北京市文物保护单位的推荐名单。 近期经过北京市政府审议同意，第九批北京市文物保护单位名单正式公布，其中包括古遗址6处、古墓葬2处、古建筑16处，还有石窟寺以及石刻3处，近现代重要史迹及代表性的建筑19处。至此，北京市一共形成了9批北京市文物保护单位，255处。今年呢，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也是中国现代考古学诞生100周年。因此，第九批北京市文物保护单位申请遴选，侧重于反映伟大革命历程的革命文物以及重要的考古新发现。 28号，由人民文学出版社举办的魔法世界知识大赛暨《哈利波特》20周年纪念版套装首发式通过微博平台举行，参与人次超过100万。活动中，人民文学出版社副社长王秋玲致辞，《哈利波特》系列图书的责任编辑王瑞琴、马博和译者马爱农与全国数万名来自北京、上海、广州、成都、辽宁、济南、南京、杭州、新疆等数十座城市的哈迷们共同参与了这次活动。 这次的知识大赛由来自对角巷、登上特快列车、进入霍格沃茨和分院帽的挑战4个环节构成，问题呢也均来自哈利波特图书的内容，有填空问答、图片题以及推理题等等。经过了4个环节的比赛，最终角逐出获得荣誉的学院和获胜的个人，而这些读者呢，分别将会获得人文社提供的20周年纪念版套装、英汉对照版的《死亡圣器》以及非卖品的《哈利波特》帆布袋等图书奖品。 讲述中国航空工业70年发展历程的电视剧《逐梦蓝天》播出后收获了不俗的口碑，由中国电视艺术委员会、陕西省委宣传部主办的电视剧《逐梦蓝天》研讨会近日在北京召开。 今年呢，正逢新中国航天工业发展70周年，在这样一个特殊的历史时刻，《逐梦蓝天》的播出就意义非凡，歌颂了航天人忠诚奉献、逐梦蓝天的精神品质。主创们对于这部戏也有着非常深厚的感情。作为《逐梦蓝天》的导演，李云亮表示，希望通过这部戏，通过剧中的人物和他们70年的历程，让观众真正感受到“国之重器，以命铸之”这句话的分量。 当代农村题材电视剧《花开山乡》昨晚在央视1套开播，剧中天津籍演员李小萌携手爱人王雷为观众讲述了乡村振兴的故事。本剧由高希希导演，演员王雷、李小萌、陈林生等主演。该剧围绕乡村振兴展开，生动展现了主人公白朗带领村民们克服种种困难，保卫绿水青山，建设美好家园的故事。 电视剧《花开山乡》以写实和浪漫相结合的方法，始终把握并践行着“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这一重要的理念，展现了乡村振兴这一时代的命题，刻画了共产党人的成长奋斗历程。演员李小萌表示，希望通过角色的塑造，让观众喜欢农村题材戏，让大家了解乡村，希望更多的人能够关注乡村教育，让孩子们知道要有一颗感恩的心，回馈和报答自己的家乡。 欢迎您继续收听早安京津冀。